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杰。自古啊，就有许多交朋友的典范，就像这相声里边说的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，乃至交情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托妻献子。比如说在春秋时代啊，齐国就有一对知名的朋友，管仲和鲍叔牙。俩人从年幼贫贱的时候就相识，结为至交。后来鲍叔牙首先投到了齐桓公的门下，做了齐国的丞相，飞黄腾达。但他深知管仲的才华在自己之上，所以向齐桓公举荐了管仲，自己呢则甘于做副手，俩人同心协力辅佐齐桓公，始终如一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一提到知心朋友，必然先提到管鲍。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两个朋友，他们的交情也不输给管仲和鲍叔牙，甚至更加感人。世间叫人生死相许的不只是爱情，人世中让人无法割舍的不仅是血亲。有一种友谊可以让人淡忘生死，有一种义气可以气鬼神惊天地。且听阿杰为您话说天下，二鬼战荆轲。今天要说的这两个人啊，就是杨角哀和左伯桃。他俩的故事最早被记载于汉代刘向所著的《列士传》中，而到了明代，冯梦龙在他的《寓世名言》中又将二人的故事增添了一些神秘玄幻的色彩。这故事呢，发生在春秋时候，楚元王意识到春秋乱世最重要的是人才，所以就在国内外广泛的招聘精英。有很多读书人听到这个事儿后，都纷纷前去投奔。且说在西羌的积石山，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宁夏一带，有一个读书人叫做左伯桃。这个左伯桃虽然是自幼父母双亡啊，不过一直是勤奋读书，终于学到了一身济世救国的本领。不过由于那个年代，诸侯之间是弱肉强食，奉行仁政的少，恃强凌弱的多，左伯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，就始终没有去报考公务员。话说这一年，左伯桃已经是50多岁了，听说了楚元王比较厚道，而且正在招人呢，就有了投奔的念头。于是他背上了一包书啊，带足了干粮衣服，就上路直奔楚国而来。话说这一天，左伯桃来到了雍地，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地区，正赶上了严冬季节，那是雨雪纷飞，狂风呼啸。左伯桃赶了一天的路，衣服也不防水，全湿透了，冻得是瑟瑟发抖。眼看着天儿是慢慢的黑下来了，远远的他就瞧见前面的竹林中有一间茅屋，从窗户上透出了一丝光亮来。左伯桃就走到了茅屋门前，轻轻地叩了叩门，问道：请问家里有人吗？片刻之后，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。 看年纪啊，约莫在45、46岁上下。左伯桃一见是位读书人，立刻上前拱手施礼说道：“啊，这位先生，小生是西羌人士，姓左，名叫左伯桃，打算前去楚国求官，没想到路上遇到风雪。哎呀，这附近也没个什么快捷酒店啊，即使有啊，我也住不起，所以想在您家借宿一宿，明天一早就走，不知阁下能否收留？”这个书生一听，急忙还了一个礼，将左伯桃请入屋内。左伯桃进屋一看，这户人家呀，也是一贫如洗，屋里边的家具只有一张床榻，床榻之上还摆了不少的书卷，一看就知道主人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。左伯桃进屋之后，想对主人施以大礼，以答谢主人的收留之情，却被主人伸手搀住。只听主人说：“啊，你路遇风雪，到我家中求宿，这说明你我有缘，所以不必客套。先把你那湿衣服脱下来，放到火上烤烤干吧。”于是主人就从屋外捡了些竹子，点起了一炉火来，让左伯桃烘烤衣服，然后呢，自己去置办了一些食物酒水招待左伯桃。俩人就席地而坐，边吃边聊。左伯桃就问了：“哎呀，进来这么久了，还没请教先生尊姓大名呢。”屋主人回答道：“哦，小生姓杨，名叫杨角哀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一个人住在这里，种着两三亩地。但是因为我太喜欢读书了，所以以至于这个农活都荒废了。今天遇到了闲事登门借宿，可惜我家中贫困，没有那么多的东西招待，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您多多见谅。”左伯桃说道：“哎呦，哪里哪里，风雪之中能遇到一间茅草屋躲避风雪已经是感激不尽了，如今你还做了酒饭招待我，这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啊。”说到此处，两人又同时起身相互行了个大礼，手挽手哈哈大笑，很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这天夜里，两人就在这屋里唯一的床上同床而卧，一起谈论书中的学问，整夜未眠。等到第二天天亮，雨雪天气还是没有停，杨角哀就留左伯桃继续住在自己家中，尽自己所有款待他。两人闲暇的时候就继续谈论学问，越聊越投机，最后干脆就结拜成了兄弟。左伯桃年纪大杨角哀5岁，因此杨角哀拜左伯桃为兄。不过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，左伯桃并没有忘记自己出来的目的。左伯桃在杨角哀家一住就是3天。这一天早上，终于雨过天晴了，左伯桃打算继续上路，临行前他忽然转过身对杨角哀说：“贤弟啊，你有惊天伟地的才华，安邦定国的志向，却不想做公务员吗？哎呀，这未免太可惜你这一身的才学了。”杨角哀回答道：“哎呀，兄长，并不是我不想，而且现在做官都得走后门啊，是不是？我一个没背景的穷书生，哪有机会啊？”左伯桃说：“如今楚元王那里不是就有机会吗？贤弟既然有这个想法，何不与我一同前去啊？将来你我兄弟之间也好有个照应啊。”杨角哀一听，高兴地回答：“哎呀，好啊，就听兄长的建议，我这就去收拾收拾，马上就随你上路。”5分钟之后，行李收拾好了，因为也实在没什么可带的，一件换洗的衣服，一包干粮而已。就这样，杨角哀和左伯桃一起向南方进发了。 走了两天之后，又遇上了狂风暴雪，左伯桃和杨角哀投宿到了一家客栈里，连住了几日，这风雪是不见变小啊。但是两人身上的钱可是眼瞅着就要花光了，就剩下一包干粮了，没辙，俩人只好顶着风雪上路了，轮流背着这包干粮艰难的前进。只见这鹅毛般的雪花是铺天盖地的向两人袭来，路上的积雪渐渐的没过了小腿，路是越来越难走了。俩人就这样艰难的走过了岐山地区，继续向前。这时忽然在路上遇见了一位樵夫，樵夫看着俩人顶着漫天风雪赶路，就对他们俩说， 哎，二位赶紧往回走吧，从这里向前百余里那都是没有人烟的，尽是些荒山野岭，还有豺狼虎豹出没，千万可别再往前走了，不然你俩非得死在半路上不可。 听到这个情况，左伯桃就跟杨角哀商量， 哎呀，贤弟啊，你看这个情况咱们往下怎么办呢？ 哎，兄长，古人常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如今咱们已经到这里了，索性继续往前，咬咬牙说不定就挺过去了。 左伯桃一听杨角哀这么说，于是说道， 好吧，就听贤弟的，我们继续走。 说到这儿，我忍不住要插一句啊，他们咬咬牙是真挺过去了，不过呀是冻挺过去的。俩人继续向前，又走了一天，风雪是越来越大，没办法，夜里就睡在一个古墓里边，衣服单薄，寒风透骨。第二天这雪更大了，这雪怎么老不停呢？一丈之外都已经看不清道路了。左伯桃实在是冻得受不了了，就跟杨角哀说， 哎呀，贤弟啊，大哥我实在是冷得受不了了，我想啊，咱们这往前还有百余里的道路，又没有人家，哎呀，不止随身带的干粮不够，这衣服也实在太单薄了，如果我俩中的一个人带着这些干粮，穿着这些衣服上路，说不定还能走到楚国，但是如果两个人都这么向前赶路，就算最后没有冻死，估计也会饿死在半路啊，干脆我把身上的衣服脱了给贤弟你穿上，你自己带着所有干粮继续赶路，我确实也走不动了，就让我死在这里吧，等贤弟你见到了楚王，我想以贤弟的才华必然得到楚王的重用啊，到那时麻烦贤弟再到此地来替我收尸吧。 杨角哀一听就急了，岂有此理啊，兄长，你我二人虽然不是一奶同胞，但是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却比亲生的还要亲近啊，我怎么可能扔下兄长不管，一个人独自去求取功名呢？于是杨角哀就搀扶着左伯桃继续前进，又走了十几里路，左伯桃说道， 风雪太大了，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我看着前面好像有棵枯树，我们就到树下去躲一躲吧。 杨角哀搀扶着左伯桃到树旁坐下，然后去找些柴火，想点一堆火取暖，等他找了柴火回来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，他看见左伯桃竟然脱得赤条条地躺在树下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不是寻死吗？杨角哀扑上去抱住已经冻僵的左伯桃，哭喊道， 兄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 左伯桃颤抖地说，我寻思着实在没有办法能让咱俩都赶到楚国了，贤弟呀，别耽误了自己，穿上我的衣服 带好干粮，赶紧赶路去吧。 杨角哀边哭边说： 兄长啊，你我二人同生共死，哪有兄弟分离的道理啊。 左伯桃一听怒斥道： 糊涂，你我二人要是都饿死在这里，谁能来替我们收尸啊。 既然如此，那我情愿将衣服脱下，让兄长穿上赶到楚国去。 哎，我平生身体不好，而且经常生病。哎，贤弟，你比我年轻，身体强壮，贤弟继续赶路，活下来的机会比较大。况且贤弟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比我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啊。你如果见到楚王，必然能得到赏识，前途无量啊。我死就死了吧。贤弟，你不要在这里久留了，快快赶路去吧。 如今兄长死在山里，而我却去谋取功名，如此不仁不义的事情，我不能做呀。 哎，自从我离开家乡，在贤弟家中遇到你，一见如故，知道你学识渊博，所以才劝你离家去求取功名。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暴雪，如今如果真的连累贤弟一起冻死在这山里，那是我的罪过呀。 说完，左伯桃就挣扎地走到了悬崖边上，想跳崖自尽。杨角哀抱着左伯桃痛哭流涕，想再劝说左伯桃与他一起上路，可是眼瞅着左伯桃脸色渐渐的发青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是不停的挥手让杨角哀尽快上路。杨角哀无奈之下，就在雪地里对着左伯桃磕了三个头，说道： 兄长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这就走了，感谢兄长的大恩大德。如果我能得到一点功名，一定回来厚葬兄长。 这时的左伯桃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是点头示意。杨角哀穿上了左伯桃的衣服，带上干粮，一边哭着一边继续赶路。要说这杨角哀也是命大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到了楚国。楚元王在城里设了会馆，专门招待天下前来投奔他的人。杨角哀也住进了这家会馆，得到了和楚元王对话的机会。楚元王向杨角哀请教富国强兵、治国安邦的方法。杨角哀是对答如流，楚元王非常高兴，当时就封他做了中大夫。赏赐百两黄金，百匹绸缎。杨角哀见到这些赏赐，忽然就想起了左伯桃了，当时就是痛哭流涕。楚元王很奇怪啊，就问他：哎，哀卿啊，你哭什么呀？杨角哀就把自己跟左伯桃的故事讲给他听了。楚元王一听也十分感动，就派人跟随杨角哀一起回到了左伯桃遇难的那个山里，将左伯桃的尸体找到，厚葬了他。按说这故事发展到这里也算是大团圆结局了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让杨角哀意想不到的事儿。这天晚上，杨角哀正在家里读书， 忽然感到阴风阵阵，这蜡烛的火苗忽明忽暗的闪烁。杨角哀正惊讶呢，忽然就看见左伯桃的鬼魂就站在自己的面前。杨角哀一看大吃一惊，跪下就磕头说道：兄长，你特意还魂来见我了，想必一定是有要事托付，请兄长说吧，无论怎样，做兄弟的一定竭尽全力办到。只听左伯桃的鬼魂说道： 感谢贤弟还能记得我当时的嘱托，将我的尸体厚葬了。 哎，可是你埋我的地方紧挨着荆轲的坟墓，这荆轲夜里边欺负我，让我把墓搬走，否则就要我的尸体暴露在荒野之上啊。 杨角哀一听，这还了得，于是第二天天一亮就找了个当地的向导，带他来到了荆轲的坟墓，在荆轲墓前是大骂： 好你个荆轲啊，你不过是个行刺秦王的莽夫，而我兄长是当代的名士，你竟敢欺负我兄长，我劝你老实点啊，不然我刨了你的坟。 没想到当天夜里左伯桃的鬼魂又来了，向杨角哀哭诉道： 哎呀贤弟呀，你大骂了荆轲以后，他不但没能收敛，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，如今你还是把我的坟迁到别处去吧，只是我死后还要搬家，不得安生。哎， 杨角哀一听是勃然大怒，忽然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来，于是把随从召来跟他们说： 我兄长被荆轲的鬼魂欺负，我这做兄弟的不能坐视不管，我宁可一死变成泉下之鬼，去帮助我兄长打败荆轲，所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尸体埋在我兄长的墓边上，千万不可忘记。 说完拔出了宝剑自刎而死，随从们一见赶紧上前抢救，却也没能救过来，只好找棺木将杨角哀收敛了起来，埋葬在了左伯桃的墓边。 当天夜里二更，就听见这坟墓周围是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喊杀声啊离着数十里之外都能听到。等到人们早上起来一看，只见荆轲的坟墓被天雷劈开，棺材已经烧成了灰烬，荆轲的白骨是散落了一地，连坟墓边上的松柏都被连根拔起了。人们见到这样的场景都吓坏了，立刻到杨角哀与左伯桃的墓前是焚香拜祭。 杨角哀的随从回到了楚国，向楚元王禀告了这件事。楚元王听了之后也觉得十分感动啊，就命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祠堂，起名叫做忠义之祠，用来纪念杨角哀与左伯桃之间的友情。这故事讲到这里呢就算是完了。其实啊，二鬼战荆轲的故事显然是属于冯梦龙小说的虚构。为什么呢？且不说里边怪力乱神的部分，但是从历史角度上就能看出瑕疵。小说的开篇就写到杨角哀与左伯桃是春秋时代的人，而荆轲呢那是战国时代的刺客，也就是说在左伯桃死的时候荆轲恐怕还没有出生呢，又怎么会来欺负他呢？不过呀，这故事本身的中心思想是想歌颂这对结拜兄弟的生死之交。那么这白璧微瑕就请各位听众忽略不计吧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我是阿杰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